because my dreams are bursting at the seams. FM 阳猫头鹰之城，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一个人负责了乐队所有主唱、编曲、创作、混音等等等等。2019年，这首他的招牌作品《萤火虫》，空灵干净，温柔的唱腔，真的是很难再有人可以超越他了，一曲成名哦。好了，北京时间9:05:58，问候每一位还在路上的朋友，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朋友。问候移动收听和固定收听的朋友，问候坐车、骑车、开车收听的朋友。好了，汽车音乐会如约而至，又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2021年9月7号，星期二，今天限号是2和7。好了，要做好准备哈。明天开始，我们要集你回答对的问题，集那个小星星，是个小星星和那个点赞的小星星是不一样的哈。啊，今天那个答对问题的小星星，然后我们又有新的惊喜要带给大家了，到底是什么惊喜呢？先卖个关子啊。早晨出门几件事，第一件事情，打开自己的某某神器，看看哪儿堵哪儿不堵。肯定啊，学校周边肯定是堵的，绕开。如果你真的不用去早晨去送孩子上学或者上幼儿园了，一定要避开上面的路段，因为真的好堵。然后呢，第二就是准备好自己的这个早点早餐，咖啡拌上月饼，咖啡拌月饼，这个早点的配搭不错，因为快到中秋节了嘛，所以现在月饼要走起了。第三呢，来到单位第一件事情就要打开聊天室，看看谁来谁没来哈。啊，谁来的，来来来，我记在心里哈，想方设法表扬一下。没来的啊，我记在心里，记恨在心里，开玩笑开玩笑，记恨在心里。好了，那现在要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一点，就是注意迎面刺眼的阳光对于行车安全的影响。昨天雨过天晴啊，今天天气真的是超级好，秋天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秋天到哪儿去玩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哎呀呀，最近真的是被朋友圈的环球影城刷屏了，今天就来跟你聊一聊，如果你一个人去环球影城应当怎么玩。马上就开园了，做足功课，然后我们就 Let's go。 7号线直接到达环球影城的成员区站，8点核验入园邀请码才能出站，时刻准备每一个入口或者项目都要扫健康宝，请带好充电宝，做好防晒，不然呢会在烈日之下直接被炙烤。走完一圈的环球影城大概是28000步，晚上8:30离开，而且有的项目呢还能二刷。哦，真的吗？入园之后呢就直奔哈利波特禁忌之旅，这是一个极其推荐的地方哈。而变形金刚区域呢当属最佳，霸天虎、弹射系统、过山车还有火种，这个建议大家吃完午饭再去，节省时间，大概30分钟就可以拍完过山车，30分钟拍完火种。来，吃完饭30分钟再去过山车吧，我觉得也挺好，要不然的话对，侏罗纪大冒险性价比不是很高，但是却非常的逼真，排队时间太长了，而玩的时间又很短，千万不要生闷气哈。那另外还有小黄人闹翻天，一定远超你的预期，有小黄人的冰激凌特别好吃，40块钱，有点小贵，不过呢去就去了吧，钱就别那么放在心上了。还有就是重头戏啊，就是未来的水世界，特技表演特别棒，一定要记得开演之前40分钟去排队哦，40分钟去排队，而且最好呢去做蓝绿座位，参与度非常高，蓝绿的座位参与度很高，但是有可能会被溅到水花，如果你很介意呢，红座比较保险，很保守，坐红座我要被溅到浑身都是水，去蓝座和绿座记好颜色哈。如果二刷的话呢，建议晚上19:30之后，就是晚上7:30之后灯光秀看完，直接呢进二刷哈利波特区的特别项目，不用排队，只要8点关闭之前能进去二刷，所以不用着急。我觉得二刷这件事儿挺好的，就是你有什么事儿，哎呀，什么东西落在车里了哈，得得得，拿一下去，然后呢还能回来再刷刷票进场，真的相当不错了。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这个秋天有的玩了。另外呢，中秋节你有特别的安排吗？明天我们送给你的这份礼物一定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老歌会放的时候，一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哇，又是一波回忆杀。想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此情此景。现在人已不在，歌还在。陈琳的十二种颜色，就让它带来我们所有关乎美好、关乎爱情的记忆。每天有十二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还有什么？你来定吧。 是记忆当中的一首歌曲，想当年你有没有也通过电台来收听这首歌呢？来自陈琳的《十二种颜色》。哎，今天是白露啊，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白露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天气就慢慢转寒了。前天的那场雨啊，真的很大，下完雨之后明显感觉天气真的就转凉了。提醒各位朋友，是不是年龄稍长者或者体弱者，现在呢要多加一些衣服了，早晚天凉一定要多加衣服。哇，这个夏天结束了，秋天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默默默默地走远，天气慢慢凉了，但是还有音乐来温暖彼此。除了音乐温暖彼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咖啡。对了，今天呢还将为大家送咖啡了，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通过悄悄话的方式把你的地址和电话留给我？这时候小喝一杯暖咖啡，提提神，所有的 surprise 感动和惊喜都在这里。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主持赛车滑板都是王一博的爱好，做到极致的他从来不给自己的梦想设限。这首 Just Dance 也是随性发布的一首清新派的电音舞曲，曲风上俏皮活泼， 通过节奏的变化来打造那种很极致的听觉冲击。副歌部分的 Dance on the floor 不停的循环反复，仿佛要把歌曲推到高点，很惊艳的感觉。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这首《往日》。 曾经走过的 精彩的作品，从初出茅庐的超级女声到现在公认的实力唱将，谭维维和王涛合作的这首《往日》，王涛是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的副教授，两个人从小就是认识，然后好朋友，一路相伴成长，带来这首珠联璧合的《往日》。好了，汽车音乐会，看看听听聊天室当中这位朋友，今天好运会不会是你的啊？他说，我只要坚持努力，就一定可以喝到主播送的咖啡，是吗？好了，那就把这首《幸运星》送给你，看看今天幸运会不会降临在你的头上。 你就是我的心。 汽车音乐会马上进入第二十的，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到第十六位的歌曲。 在我的天空里，爱是升起昼夜，带来了幸运。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二十位，萧敬腾，我就是爱你。第十九位 ，TFBOYS， 开学第一课。第十八位，张韶涵，相拥各自不完整。 我们是如此平庸，人单相拥，各自不完整。 第十七位，心悦沉浮，音阙失听，休闲少女。 你说我在你的心里，像一道风景，天南地北都有你。 第十六位，林彦俊 ，Doja Cat， Say So。 不管世界多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爱上你不意外，我是那十万分之一，何时才会真看到我。 Oh no， 有人说你很酷，常常别都 say goodbye， 只要有你回应我就满足。 Oh yeah， Love me please and you love me， 至少你 I hear 老萧，萧敬腾带来这首《我就是爱》。无论是满满的复古味道，还是萧敬腾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都将自由自在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了，再次将老萧的无厘头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关于男孩和男人的话题，在这首《我就是爱你》当中也被大家探讨了。男孩嘛，自由奔放，没有包袱，直观看待事情；男人嘛，多一些思考，想多一点，想远一点。男人其实也包含了男孩的状态哈，只是他成稳的判断什么时候应当展现男孩的一面呢，什么时候又该收敛展现男人的一面呢。哎呀，真的做男人挺难的。男孩其实女孩和女人也是这样的啊，成长之后你会发现他看待很多事情呢就变得没有那么毛躁了，就会稳重很多，因为经过很多次失败嘛，所以慢慢就会觉得做事情还是多考虑一些吧。少失败一点呢。啊，456来了，他说昨天第一次听节目，今天又听到，证明我又迟到了。哎，呵呵，天天迟到挺好的。哎，好了，北京时间9:36:55，问候每一位还在路上的朋友，这会儿应该说还在路上了。感谢你们收听汽车音乐会啊，听不是白听的哟。要送咖啡，大家第一杯咖啡已经送出了，待会儿我们连线一下这个快递外卖专员，我不愿意称他们叫什么外卖小哥什么的，我们就尊称他们为外卖专员，我们的咖啡专递使者，咖啡使者也挺好的。对，那我连线他，看看我们这杯咖啡送往北京哪个区呢？北面、南面、东面还是西面？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9月1号开学第一天听到的 TFBOYS， 开学第一课。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 醒来时候问候你好，升起的阳光哼着歌谣，心情像彩虹缤纷舞蹈，你我的脸上写满微笑，相同的呼吸，相同心跳，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山高，勇敢做自己。 开学第一课由 TFBOYS 来唱响，来给大家鼓着加油，我觉得也非常合适。三个人呢也是学习非常的棒哈。除了喜欢唱歌之外呢，并没有因为去录制专辑啊、参加演出而影响他们的学业哈。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喽。在刚刚过去的开学日9月1号，我们拿出来听这首歌曲，也给所有的学生朋友鼓励鼓励，加油加油加油。应当说国家对于我们祖国的花朵是相当相当重视了。现在的双减之后呢，这学生减轻了很多的压力，特别是小学生幼儿园要保证每天10小时的睡眠，而且呢还关掉了一些这个课外不正规的培训机构，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年龄应当做的事情，我觉得特别特别赞，大大的赞，感谢感谢感谢。那么开学第一课呢，也建议每一次开学季之前，小朋友们同学们都要去看一下，因为看到这个之后会受到很多的鼓舞和感染。我们这个年龄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什么，这个年龄应该了解的是什么，这个年龄应当学习的是什么，加油加油同学们。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的歌曲，加油加油，赶快把你的地址和电话私信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我要给你送咖啡了，第二杯送给谁呢？好了，下载蜻蜓 FM 升级5.0寻宝，然后呢找到聊天室，进入汽车音乐会的聊天室，选择我就对了，然后呢悄悄话的方式地址和电话哈，你懂的。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什么针刺破时间的裂缝，烟尘中末世的书中，蓄谋已久，在等那么一秒钟，迎接宇宙的飓风，复仇像头顶的苍穹，去触碰陨石的汹涌，多痛当被流星击中，灵魂继续从容，血液我们。只是命运的黑灯，抵囊中沉默的火种，压抑太久却能在某一秒钟燃点世界的辉煌， 被恩宠，我们 张韶涵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没有听出是张韶涵的？哦，张韶涵的风格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她的唱功其实在流行乐坛也是没有话说的。这首动画原声带陈次品放逐星空的片头曲《相拥各自不完整》，也融合了流行和民族的唱法，丰富的元素也让这首音乐作品更加立体、更加饱满。这种唱腔的转换和真假音的转换很自然，当然这是张韶涵的特长所在了。而编曲方面，不得不说，虽然和这样的主题是第一次亲密接触，但是 Angela 完成的这种程度可以说是相当优秀的。乐团感的大制作和混响都达到那种恢宏还有太空感的氛围，还有那种很硬朗的冰冷的摇滚的气息。上周情绪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张韶涵《相拥各自不完整》，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张翰情绪啦，小清新。 你说我在你的心里像一道风景，天南地 2019年，一首芒种让人耳目一新、清脆急促的管弦乐，配上欢快俏皮的唱腔，完全颠覆大家对于传统音乐的认知啊！不得不感叹，哎，原来中国风还可以这么玩，带引号的玩 play music。融合了新时代的调性特性，简直可爱到让人上头。然后在此之前呢，音阙诗听呢已经有了《红昭愿》这样的音乐大火，本来韩雪当时都想去唱跳哈。音阙诗听呢因此声名鹊起。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和星月沉浮合作的这首超级清新、超级上脑、超级好听的《休闲少女》，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的歌曲。好了，第二杯咖啡已经选中了，我马上来下单哈，帮你付费，然后呢送出这份惊喜 surprise， 又是他替他送的，哎呀！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y don't you? 只想问你走得累不累，和你的每一秒我都不想浪费，可命运这瞬间的心怪夜色太放纵， Girl I just wanna see you tonight、yeah、 就跟着你在兜兜转转，漫步目的走走看看，心照不宣这份浪漫 baby， 不管世界多乱， 这首歌呢，原来呢是 Dirty Cat 在2019年发布的作品，收录在他的录音室专辑《Hot Pink》当中。2020年呢，加入了林彦俊呢，合唱版本推出呢，也迅速打开了音乐市场。和其他版本最大的不同是，男女合唱的部分让整首歌曲充斥着一种甜甜的恋爱的氛围，而林彦俊在这首歌曲当中加入的说唱，也成为整首歌曲最温柔的点睛之笔。上周第25名，本周晋升到第16位，林彦俊和 Doja Cat Say So。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吧。稍后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连线听友了。今天是谁能喝到主播送的咖啡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0位，萧敬腾，我就是爱你。第19位 ，TFBOYS， 开学第一课。第18位，张韶涵。相拥各自不完整。 我们是如此平庸，人单相拥，各自不完整。 第17位，心悦沉浮，音阙诗听，休闲少女。 你说我在你的心里，像一道风景，天南地北都有你。 第16位，林彦俊 ，Doja Cat，Say So。 不管

刚刚这首很有气势的歌曲是来自 FBX 的这首《涅槃》，这是电竞某电竞俱乐部首次和国际音乐公司深度合作，共同打造的音乐作品。这首音乐呢，作为环球音乐为 FBX 量身定做的歌曲，也由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唐达操刀完成。作为合作过林俊杰、王力宏等等歌手的，曾经获得过 Grammy 以及拉丁 Grammy 提名的优秀制作人唐达，熟练的利用经典的这种轻摇滚曲风，搭配了潇洒畅快的歌词，采取那种激烈释放、富有激情的表达方式，再配合着 Chrissy 独特的感染力的声线，让这首《涅槃》有了独具 FPX 自己味道的歌曲。好了，北京时间10:06:4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们的第二杯咖啡也已经在路上了，第一杯咖啡是不是到了？那我们就来连线，看看他到底是谁，第一杯咖啡送到哪里了。对了，你没有听错，主播真的请你喝咖啡。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所有的有车一族提个醒哈。车内异味浓重，老让人家晕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呢，这种味道来源可能是隔音棉，隔音滤震呢是每一辆车都会考虑到的功能，在衬板、还有车顶毡、还有阻尼片等等地方会增添大量的隔音填充物，而这些隔音填充物的质量好坏，影响到了车里面的气味、车里面的空气环境哈。黑心隔音棉呐、还有劣质的沥青阻尼片等等比较低廉的填充物，厂商也是为了控制成本，在这一方面呢是大大压缩，于是呢就用了那些不是特别环保的材料，所以车里面就会有什么味儿？甲醛的味道吗？甲醛是没有味儿的哈，能闻到那些刺鼻的味道是其他一些有害的化学物品。另外呢就是可能是阻尼片了，阻尼片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弹性的材料，主要是为了减少噪音、减少震动而用的。而沥青阻尼片在黑色的沥青阻尼垫上涂上一层银色的涂料，这个银色的涂料是好是坏，可能也取决于车里面的味道是不是有欧。再有就是异味来源可能是汽车的内饰了，对于新车而言，塑料件呐、地垫啊、座椅这些内饰都可能会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化学的味道，尤其是受到高温加热之后更加明显了。除了这些内饰之外呢，汽车上看得见的地方，比如说一些织物啊、真皮啊、塑料啊，即使是木纹的这种饰板，在进行粘的时候、粘合的时候都要用到胶，这个胶可就有学问了，胶里面是有很多的化学物质，还有甲醛。其实甲醛是无色无味的，但是对人的身体真的是很有害，而且它长时间都放不出去。那么怎么解决？快说怎么办？我觉得很有效的除车内的这种异味啊，就是移动的毒气室啊，在密封的环境当中啊，对人的身体影响还是挺大。你可以选一些香薰，还有抗菌的除臭剂，还有有效的空气清新剂，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好，市面上很多，自己去寻找吧。总之呢，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千万不要在移动的毒气室当中每天，特别是可能很多朋友每天是有很长时间在车里面待着，是在路上，特别是那些营运哈，专门的这种司机啊、专车司机啊等等，汽车的营运者、运营者要小心喽。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

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发现现在的汽车音乐会越来越贴心了哈，主播送咖啡，九月一号开始了。那今天的第一杯咖啡呢，已经收到了，它是谁呢？一直卖个关子啊，没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外卖专员到底把咖啡送往何方？又是谁收到了呢？哎，你好。 喂，你好，冰姐。 来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哪一位？ 喂，冰姐，听到吗？ 能听到，能听到。 是我，丁丁，我收到了今天的第一杯咖啡。 刚才给丁丁打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哈，特意从会议室跑出来给我们连线是吧？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支持冰姐。 怎么样？今天有没有想到你会收到这杯咖啡？ 没有想到，那个在那个等电梯的时候发了一下地址，然后就没想到，真的今天我就喝到第一杯咖啡了。谢谢冰姐，谢谢所有的人。 我记得你在聊天室里还说，我一定要喝到主播送的咖啡哈。然后 对对对对，也想跟大家说，就是一定要坚持上冰姐这儿打卡，然后你一定能喝到冰姐的咖啡。 好的，那就好好的去享受这杯咖啡吧。我还有一首歌曲送给你，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咖啡伴侣伴着它一起听哦。 好，谢谢冰姐，谢谢冰姐，谢谢大家。 好，打扰你了，去工作吧，再见。 好嘞，谢谢啊。 对，像丁丁说的，只要你相信，幸运就会降临在你的头上。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送给丁丁，还要送给所有期待好运的朋友这首咖啡伴侣了。喜如云，见过永远，美好的时刻就从这里开始了。 永远，永远，可是时间漫长的侧颜，见异思迁。 个期限，在终点以前，没有永远。永远允许爱会改变，怀念 的是逝去的青春恋情，许茹芸全新创作制作词曲并演唱的。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呢要为我们今天关注的越野车量身定做一首歌了，汪峰《怒放的生命》。你又说哎，听着这个编曲不太像啊，这是新编版的《怒放的生命》，有请汪峰。如果你开的也是越野车，来送给咱家的车喽。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

蒸发过于沉重，有一种被释放的快活，我的心像自在的风，跟着爱的感觉走，新的生活 在四季上中， 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 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啊，窗外那片蔚蓝的海把夏天留下了，九月的天空像白日梦一样无忧，空气流动温柔，轻抚我的脸孔，就让烈日蒸发着多余的沉重，有一种被释放的快活，我的心像自在的风。这是杜德伟的这首歌曲要告诉我们的，歌词写得太美了，而且现在听起来很应景哦。九月，正是现在九月的天空，正是现在的天空，太阳如此的炙热，天空如此的湛蓝，哇、哦、好美的生活。今天呢，还有一朋友也已经收到咖啡了，是我们聊天室当中的马里奥，他是一个老师啊。马里奥，就快到教师节了，在那一天我还要送给你一份惊喜，不过今天呢是替你送给娟娟的。娟娟呢也收到了咖啡，还送了一个可颂的面包，咖啡拌面包。好了，那因为呢娟娟正在忙，刚才给她连线呢没有联系成功啊，可能在开会，这很正常。我知道十点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慢慢就散去了，因为要开始忙手头的工作了，还留下来的听友要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其实每次送咖啡的过程当中，你们不要感谢我，我要特别感谢你们，有你们的相伴，真的每天都值得，每天都如此的温暖甜蜜和幸福。好了，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也送给马里奥和你的尖尖。 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方便，已经暗示到极限， 平凡无奇而

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颗糖，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去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样，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面尘压，我们被写在彼此心里，哎呀， 被彼此写在心里。一首带有苏打绿风格的小清新作品，确实是吴青峰通过这样的音乐，期待借由音符传递心灵的能量，和陈嘉桦合作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他希望听到的人能像歌词一样，别怕幻想，不用躲避，努力抓紧眼前的幸福。好了，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最后的收工歌交给 Jelly 带来这首《第七感》吧。好了，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温馨温暖的节目《汽车音乐会》一定要来哟，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明天九点再见。 微风带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滴，阳光在闪耀，当我想到你，什么烦恼都痊愈，快乐不再分心，笑容多甜蜜，因为遇见你。 Oh baby baby， 这一切是不是注定，只要能走到一起，直到没有关系。 Don't say maybe， 别说缘分你不相信。 Oh， 这就是爱，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完美，快乐不用刻意营造都有氛围。爱在每一天顺时针蔓延，像风和月永远都缠绵，不会改变。 I feel 那么热烈，心跳的让我感觉 free， 拥抱没有时限，这爱的世界，你是我的第七感。不需要形影不离，只用闭上眼睛，思念会替我紧紧地抱住你。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停止找寻，再美的风景都不如你吸引。 Oh baby baby， 幸福喜欢突然袭击，没有倒数三二一，这样才叫惊喜。像风和月永远都缠绵，不会改变。